好啦，今日呢就係2018年7月23号星期一嘅凌晨1:30。咁啊，欢迎呢各位友系全面进场啦，同埋 Facebook 直播同埋 YouTube 直播两边下。咁啊，好多谢各位嘅益友关心啦，无论系 PM 啦或者系WhatsApp 来信啦等等下。咁就我已经啦系同阿 JoJo 啊同埋其他益友呢亦都系安全回家噶啦，咁大家咧系唔需要担心吓。咁我就简单系交代下嗰个事件啦吓，嗰、那个过程啦。咁今日话说啊，咁晚上嘅即系昨晚啦吓，7月22号星期日嘅晚上9:30左右啦吓，我哋咧就一行，我谂大概。四五个益友啦，四五行动啦，吓、啊，去咗书展嘅其中一个小食档嗰处啦，吓、啊，咁啊买咗只热狗食啦，吓、啊，嗰、那个特备嘅直播啦，就系、是、书展美食嘅导赏团啦，系咪？大家有睇嘅话就，咁当阵时咧，我就系企咗，即系买完热狗啦，啊，咁啊之后咧俾咗钱啦，攞咗啦，咁啊企咗咧，其实系喺。TVB 周刊同埋呢一个博学出版社对出呢佢一个嘅佢隔篱呢其实有一个嘅电脑嘅搜索嘅屏㗎嗰、那个显示屏㗎。咁我企咗喺隔篱系贴住墙啦，大家都睇到吓。咁、就并非呢吓喺热血公民嗰个嘅摊档前边㗎噃吓，亦都呢冇展示任何政治性嘅标语啦，冇作出任何叫嚣啊、挑衅嘅行为啦，咁啊纯粹系真系食嘢啦，系咪？咁啊，但系咧就呢个黄杨达啊，同佢一行咧，我谂啊十几人啦，包括呢个郑松泰议员助理郑锦满啦，吓、啊、都系响树啦，就扑咗出嚟啦，吓、啊、就包围我，咁而且唔单止系包围嘅，亦都咧喺呢一个绰号叫做街市勇咧，姓孙嘅呢一个嘅流民啦，就拍打我嗰个食物啦，就令到咧系散晒，系咪？咁而黄杨达咧，亦都系对我咧作出多次嘅推撞吓，拱我啊，拱我埋墙啊等等啦，系咪？咁其他人啊，咩马启聪啊，一啲咩什么绰号力种啊嗰啲咧，咁喺旁边叫嚣啦，大家都睇到啦。有一样嘢咧，系想请各位益友帮手，就系咧。如果系见到有一啲热血公民嘅成员吓、啊，包括郑锦满啦，或者其他人吓，佢哋咧声称话我口震啊、手震啊，我唔会否认嘅吓。呢、啊、啲大家请大家 cap 低佢，我哋咧系将会吓、啊、向贸发局咧作出咧投诉，系咪？咁大家都可以去投诉嘅呢样嘢系，因为咁样咧去暴力对待一个。吓、啊，手无寸铁嘅市民啊，对唔住，而且我亦都系作者嚟嘅，吓、啊，咁你咁样去对付我，用一啲咁嘅帮会嘅术语啊，用一啲咁嘅帮会嘅行动啊，吓、啊，甚至乎有啲粗口啊咁样啦，吓、啊，喺度拱下拱下咁啦，亦都唔单止系拱我嘅，咁我有其他两三个益友在场咧，都系俾佢推撞啊，咁片段嗰度都有嘅。我唔会否认啊！佢话我吓到面青啊，点样咧？大家 cap 低佢就得啦。咁呢个更加之显示我系当阵时咧，系的而且确系受到热血公民咧嘅成员咧恐吓嘅。我唔会否认噶，呢啲系啱晒啊！你最好啊，嗱，我都唔清楚自己有冇手震，因为当阵时咧太多人围住我叫嚣啦。吓、啊，如果你睇即系佢哋咧热血公民嗰啲人系睇到我手震同埋口震，大家 cap 低佢，记得系。咁如呢啲咁样嘅截图呢一拼呢系将嗰个夹埋落投诉信嗰处吓 ,email, 俾呢个贸发局好紧要嘅。咁大家 cap 低佢帮帮手吓。咁、啊、报警方面呢我哋亦都系报咗警啦，咁亦都呢系备咗案吓。咁、啊、但我哋希望大家呢亦都系多啲呢啲嘅 cap 图，多啲嘅证据吓、啊。我唔会否认㗎吓，佢又俾话我好驚啊各样。咁我觉得你俾咁样十几人围住吓，首先佢咧就冲埋嚟，咁我话俾你听唔惊咧都系假嘅吓，咁、啊、当然系好惊啦，系咪吓？因为我唔知佢有冇咧手持咧嗰啲攻击性嘅武器，系嘛？我点知啊？ 嗱，咁样走埋嚟，系嘛？而且咧，大家睇到个镜头咧系影唔到嘅。我要佢揸把刀走埋捅你，咁你啊，系咁先嘅啦，系嘛？咁所以咧，我觉得惊咧都系正常嘅。咁而且佢又亦都系绘形绘声啊，讲到我系咁具体地系手腾脚震啊、口震啊，好惊恐啊，各样咧面青啊，唔紧要噶，大家 cap 低佢，包括嗰个咩发指装指印啊，包括咩边个有讲过都可以 cap 低晒佢。嗱，呢啲真系全部一堆系流民嚟嘅，烂仔嚟嘅，吓喺度恐吓一啲作者。唔紧要啊，佢哋打飞机嗰啲打 cap 低晒佢就得噶啦，佢哋可以继续喺个网路嗰度咧系打飞机嘅，亦都可以继续有一啲神区 haters 又好啊咩各样咧可以继续撑热狗，冇所谓嘅吓。但系咧。希望各位益友啊，同埋咧其他嘅市民，大家睇到呢段片段吓，我谂谁是谁非咧，真系自有公论啦，系咪？根本上就一堆烂仔啊，而且黄杨达自己声称过话自己搞嘅一个帮会嘅组织吓，佢自己讲过嘅。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亦都系有拉过嘅吓，呢一样嘢都系好严重。我哋迟啲咧第二步咧，亦都会系会再有下一波行动，但系第一波咧一定系。向咗贸发局投诉先，因为佢喺贸发局管理嘅场地里面呢係咁样去对待暴力对待粗暴对待一个市民啊。咁而且亦都唔单止我嘅租租或者两三个益友呢都俾佢咁样拱下拱下㗎。镜当然係吓嘛，镜当然我唔会觉得係有任何嘅耻辱啦，係咪啊。咁我諗啊，每一个市民啊，对于呢啲咁嘅自称帮会嘅组织，都系会好惊啦，系咪啊？喂，香港系一个即系系唔系需要啊？吓，有一啲咁嘅帮，香港唔系一个帮会统治嘅地方，系咪啊？即系你咁样系嘛？有啲人话，你喺我网嗰度又大大声见到佢，因为咧，好老实讲，佢咁样行埋嚟，如果真系有刀嘅话咧。咁我係会死人嘅，係咪？咁当然啦，后咪就见到佢哋就冇呢啲咁嘅武器，咁我梗係会自己係行得开啦，係咪？佢围住我，咁佢冇打我，係咪？但我拱下拱下啦，喺度嚟我个埋场啊各样啦，另外呢我想讲啊，呢、這、一个绰号街市勇呢姓孙个刁民啊流民呢亦都有指骂嘅，亦都有讲话咩咩要打就咩打我呢就去抽格入抽格咁样，类似大家听返啦嗰个嘅直播系有嘅。咁呢件事件已经系备咗案。咁而且亦都系希望大家系多啲嘅截图我哋会投诉呢样嘢好严重嘅行为嚟嘅。喂，作为一个文化传讯嘅一个展览系咪要发生一啲咁嘅行为呢？而且我系隔咗好远去做我自己嘅直播嘛。途中呢我亦都冇发表过啦。大家注意，我途中呢系冇发表过任何牵涉黄杨达、陈秀慧、郑松泰、郑锦满同陈云根冇讲过呢啲人㗎嘛。系咪呀？冇过提过任何一个热血公民成员个名㗎嘛。亦都冇讲过任何一啲热血公民嘅罪状㗎嘛。我只不过评论我自己嘅食物啫。咁佢居然呢都可以係跨越嗰个冷巷走过去人哋个做生意嘅门口个树係咪去咁样去搞我嘅。咁希望大家呢听日就会一起去举手之劳一，呢个真係大家帮帮手。即係俾呢啲嘅人咁样去参展呢，事实上係好影响我觉得好影响主办单位嗰个嘅声誉。希望大家都会帮手。都推几嘢㗎係。佢冇系一拳咁打埋你，不过系推咗我好多下啦，咁冇所谓嘅，佢鍾意人多打下虾人少啊，咁我觉得冇所谓嘅，我唔会否认系话我系惊手震脚震嗰啲我唔知，但系我唔会否认㗎，大家 cap 个图得啦，佢哋承认就得啦，佢哋承认系走埋嚟恐吓到我口震、手震、脚震同埋系面青好惊恐系大家 cap 低佢就得㗎啦。冇所谓嘅咁希望呢大家就帮帮手啦呢样嘢。咁我哋就我听日都会夜晚会再去多次啦，咁因为有啲有我都未曾见得到。咁今集呢纯粹就係向大家报个平安同埋去交代成个事件嘅始末。 咁我觉得呢就有其他益友呢都系受惊嘅。咁呢样嘢我都好唔好意思吓。咁至于佢出嚟系咪我就已经系交代咗啦啊，咁啊大家帮帮手 cap 图得啦。系咪帮帮手啊，当然系有身体接触啦吓，俾佢拱咁多下啊，争在未踩到我㗎啫啊。而且呢佢呢就整烂咗我啲耳搞啊，咁啊呢一个系事实嚟㗎吓。咁啊我哋呢觉得市民呢唔应该啊惧怕呢流民。流民应该惧怕市民、啊、希望各位益友都帮手啊！咁啊，今集咧呢个突发直播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啊，听日咧就再见吓、啊。如果听晚大家系入会展嘅话，系啊，有啲佢系好大力咁搭我膊头嘅，而且系咁拱我嗰个膊头嗰个位置嘅吓、啊，手嗰个嘅位置嘅吓。啊推咗起码十下系嘅，呢、這个系推咗起码十下嘅，吓、啊，系有嗰个片段为证嘅，咁到时大家帮手啦吓、啊，热狗听紧嘅呢啲节目系吓、啊，你咪继续喺度嚟打飞机咯，你打多啲啦吓、啊，打多啲飞机啊冇所谓，我哋啲益友会 cap 图噶啦，好，咁我哋就因为一时候都唔早啦，咁我哋今晚就特备直播嚟到呢度吓，我哋如果有缘嘅，听晚再见，多谢大家收听，拜拜。